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73集，我有过墙梯。秦放着退的方向着实有些奇怪。一般而言，人受到威胁只会张皇着往后缩，但他却是生生在沈银灯的面前转了一个向。沈银灯一时也没多想，只是缓步趋向的。 你怕我吗？ 秦放嗫嚅道。 我不知道。 秦放看向沈银灯，目光忽然又有些迷离。 你是妖怪，但我不害怕你。沈小姐，我有没有跟你讲过，你长得很像陈婉？ 秦放忽然有些恍惚，伸手似是想触碰到沈银灯的头发，而沈银灯目光之中闪过一丝厌恶，但权宜之下还是压了下去。秦放颤抖着站起身来，脚下不稳，几度踉跄，沈银灯扶着他走，柔声说了句： 小心啊。 沈银灯精力在秦放身上，却也没有疏忽司藤。司藤受伤之后似乎想撑着墙壁站起来，但几度摔倒踉跄。司藤最后一次坐倒的位置居然是在矢箭的射程目标处了。沈银灯冷冷地盯住了司藤，唇角掠过了一丝讳莫如深的笑意，心里想着： 你要站起来才更好。 司藤果然站起来了，他吃力地扶着墙壁，面上居然讥诮不减，死到临头了还在激怒他： 如此小鸟依人，柔情款款，想必赤伞是转了女身啊。日后同秦放琴瑟和鸣，开枝散叶，也不失为一桩美事啊。 沈银灯盯着司藤的眼睛，柔声说了句： 你该去死了。 目光释出，那藏在石壁边缘与山石几乎同色的机关动针骤然咔嗒转了一格。 秦风闪开。 司藤怎么会突然出言示警呢？秦放又为什么突然变了脸色，狠狠地将沈银灯往后一推？忽然身后破空有声，沈银灯思绪还没来得及转到那一处，尖利的矢箭已经从他背后透体而出，那势头巨大，将沈银灯整个身子带向了地面。秦放就着地面急滚，两根箭头蹭蹭穿透他壁边定住地下，沈银灯的身子像个三角形的斜边串在矢箭之上，他心知不妙，正想运妖力逃脱，身体内传来实心一样的剧痛。沈银灯和司藤不同，他是有妖力的，观音水对司藤无害，但是对沈银灯就……沈银灯撕心裂肺地惨叫起来，脸因为剧痛而扭曲狰狞着，居然现出了男人的形貌。秦放挣扎着想要避开，但是一来刚刚已经耗尽了浑身的力气， 二来箭头穿破皮肉，带着衣服定地，一时动弹不得。听到司藤问他：“ 受伤了吗？” 秦放忍痛打了去：“ 还好。” 司藤也没力气了，听到秦放的回答之后，长吁一口气，软软倚着石壁瘫坐下来。手臂上的火炮烫斑没有再蔓延，甚至有恢复的迹象了，是因为沈银灯再也没法掀起风浪了吗？这场大战突然间销声咽息，山洞里分外的安静，隐隐地传来外洞的声音，不知道是苍红观众还是张少华真人在说：“ 小心啊，往上爬，别松手啊！” 又有众人的惊呼声夹杂着长声惨呼，轰一声重物坠地。也许是有谁摔下去死了吧，但是每个人都筋疲力尽，那头的惨烈在这里只是一抹若有若无的背景音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沈银灯嘿嘿地干笑起来，他的身边阴了好大一滩血，血肉开始萎缩，皮肤慢慢地贴向骨头。如果说沈银灯之前非男非女，好歹还算个女相，现在则是完全分不清男女了。他含糊不清地跟秦放说着话：“ 秦放，把女人帮的是他，你是人，我是妖，他也是妖怪，你为什么要帮他呢？” 沈银灯声音那么凄凉，秦放突然间觉得他也挺可怜的，顿了顿说：“ 司藤虽然是妖怪，虽然给道门的人下了藤纱，但他没有真的害人，而你不一样，你害死麻姑洞的人，你还杀了瓦房。” 是这样，原来在你眼里，害了人的正该死，没害人的就是好人吗？ 沈银灯自说自话似的笑了好一阵子，突然间嘶声大叫道：“司藤也听见了，他朝这头看了看，淡淡笑了笑，似乎沈银灯口中的那个他并不是自己一样。沈银灯死死地盯住秦放：“ 你真的就从来都没怀疑过吗？肉也好，神仙也好，那个不需要经过长久的修炼，哪怕是读书写字，那也是十年寒窗。一个1910年进殿的妖怪，短短十几二十年就可以所向披靡，全无败绩。你就从来没有怀疑过为什么吗？” 秦放下意识问了句：“ 为什么？” 沈银灯又是嘿嘿两声干笑，陡然间双目迸射出金光，死死地盯住坐在不远处的司藤道：“ 他杀妖，他是同类妖猿，以聚其妖力，他从来就没有修炼过，他所有的妖力都是抢来的。” 司藤眼帘低垂，表情平淡得很，闻言又是淡淡一笑。沈银灯哈哈大笑道：“ 你们人会 吃同类的肉吗？你们不会觉得这样的人是妖怪吗？他就是这样的，所谓的妖门切齿，道门色变，为什么连妖怪都怕他？妖怪会互相搏杀不错，但不会去同类相食。一来这种事太过下作，二来妖怪也不懂怎么去聚妖力。秋山不是正统道门，会偏外方术，他叫司藤这下作法子，让他短时间声名鹊起，抢来的当然是好用的，别人辛辛苦苦千百年才修得的，他不费力气就抢做己用了。 秦放的脑子里空白一片。 你们人会吃同类的肉吗？ 沈银灯咬牙切齿道： 我老早就知道了，收到道门的消息说司藤要找一个妖怪，我就知道了。别人不懂，但我是妖，我知道他想干什么，他迟早找上我的。我缩头乌龟一样藏了百年，甚至要去应付人的各种关系，我不想死在他手里，有人杀我我就要杀他，我有错吗？害了人就该死，他当年声名那么显赫，他害过的人会比我少吗？ 秦放怔怔地看着沈银灯扭曲的脸，面对着他咄咄逼人的质问，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沈银灯被尸剑戳透的窗口处鲜血不绝，思绪渐渐地恍惚起来。秋山当年一定是知道不能放人，所以在司藤的身上放阵符，就是怕他不受控制。可是后来他背叛了秋山，欺骗道门，去了符咒，又一路东逃。听说司藤东逃路上连杀三妖，连秋山都对付不了司藤了。那时候沈银灯在麻姑洞已经李代桃僵，听到这个消息只当是个传闻故事，也曾转过心思想着，若是能从这司藤手里得到这杀妖以夺妖力的法子。哦，不，司藤声名太盛，还是不要去招惹他，小心避居道门，自己假以时日养好了伤，又有新的毒影散经变，未必不能东山再起的。没想到这司藤居然自己找上门来了。沈银灯的视线渐渐的模糊，出现了一个女人纤细的身形。司藤过来了，他走过来了。沈银灯惊恐到双手在地上乱抓，终于正面这一刻，他也不是不怕的，七皇间嘶声大叫道：“ 啊！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” 话音未落，两根臂粗藤条半空之中激射而来，自沈银灯左右肋下急穿而过，一个荡甩把他从箭矢上抽起，牢牢定撞在山壁之上。秦放这才挣扎着站起身来，要真正的杀死一个妖怪，首先要放干他的血。也不知道是为什么，秦放忽然想阻止司藤。 司藤！ 司藤身形微微一停，然后缓缓地转头看向秦放，他说： 秦放，沈银灯有一句话说的没错，你把我想得太好了，你以为我是好人吗？ 从头到尾，我只是个妖怪罢了。 说完了，再也不看他，仰头环视石壁，低声说了句： 也该到了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